接放火。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嗯、大家来看到我的勾选，请你走红毯了吗？因为呢，哈哈哈，还有几天呢，就要到 Broccoli 的生日了。 还有几天，还有几天，现在5月16号， 5月22号， 下个星期喽。 对呀。 然后你要我施法给你吗？十月二号你有咩愿望嚟？讲。 我有一个那个 乜嘢？ 那个一个那个。电子手表， 电子手表、 啊、 ，OK， 你叫下面就 希望 Broccoli 有电子手表， 收到， 电子手表， 收到， 电子手表， 收到 ，OK， 你会收到啦。 什么是电子手表？ 电子手表啊！ 我很想要拥有一个电子手表， 为什么呢？ 就我一直缺它，我一直等人送，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自己送自己。 然后你为什么眼神看着我？ 就等你送啊！我已经答应你了，我生日如果你有送我东西，你生日在8月份嘛，你狮子座，我会加倍价值的送给你。 有没有先？ 我真的是这样的，我对人像镜子一样，你对我好，我对你加倍奉还。 我先考虑一下先哦，看一下先哦。 还有6天的时间，赶快去准备一下。或者是如果你要用另外一种方式送 Broccoli 礼物的话呢，那就帮我来看一下我最新一集的勾选，请你走红毯。因为我真的在路上呢抓了5月份生日的朋友来讲广东话，然后呢再送他生日蛋糕。 OK， 我们来听听看。 几号呢？ 23。 你知道 Broccoli 几号吗？ 不知道。 你的前一天5月22。 嘿，没有人问你。 所以你2025年的愿望是什么？ 希望一切顺顺利利，然后赚多的钱。 你叫什么名字？ 佩 莹。我做佩莹，日年日我年，日财顺利，赚多多钱。 OK。 赚多多钱，赚多多钱。好，现在要完成我们仪式，要走红地毯。 你让他赚不到多多钱呢？你知道谈多多钱是什么吗？ 赚多多钱啦？ 不是，你 谈多多钱啦，对？ 谈走那个钱 没有？ 谈多多钱 没有？因为我们福建话叫探雷探雷，那个探雷探雷就赚钱嘛。 哦，探雷探雷就赚钱。 对对对，探雷那个探雷啦，真的是真的。你问别人啦，那个叫探雷。 探雷、啊。 所以我以为谈多多钱就是赚多多钱的意思，难道在广东话不是这个意思？ 还赚多多雷。 哦，赚雷啊，你要赚钱呐、啊。 唔系赚雷，唔系谈 就是真的把它谈走啊。 对呀、啊，谈走佢呀。所以他应该是实现不了愿望。 我在录制这个勾选请走红毯的时候，很多那些听众啊跟路人都是开始面色有难，你知道吗？就这好像怪怪在诅咒我这样的。到底他们有怎样的反应呢？去到我的 IG 伟俊22来看看最新一期的勾选请你走红毯。听说看了过你真的会幸运值翻倍哦。 哎呦，舍这个选 Beyond Trend。 我是莹，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 不是啦，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哦。歌声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萧秉治的《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歌声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那就是猜猜猜。 第一场脑洞大开，歌声猜猜猜， 歌声猜猜猜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晚上呢睡觉的时候会有 很吵这个声音？他没有，他是。 哎，你的很像，对对对，然后你这时候就会用手去拍你的脸，然后觉得哎，好像也没有东西，可是他也不懂在哪里，就 很烦，很不喜欢。这样是阿飘，阿飘吗？ 永远是阿飘来的。OK 啦，说的真的就是那只大家很讨厌的生物，也就是蚊子。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其实。蚊子都很喜欢在夜间出没。 嗯，对。 特别是你明明在房间内刷手机开灯的时候呢，它就可能只有一两只。嗯、 对。 但就等到关灯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都窜出来了。 嗯哼。 那到底为什么蚊子它会喜欢在一关灯的时候，或者是关灯过后就出来呢？有三个选项，真的是跟它的特性有关的哈。 嗯、 A 呢，是因为蚊子啊在黑暗环境下呢，它的视觉会比较好。B 呢，和温度是有关的。C 灯光的辐射呢会阻碍蚊子的飞行，所以要等灯光关了。 OK，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A 啦，蚊子在黑暗的环境下呢视觉会比较好的。因为我做过很多次的很多次的实验了，我每次开灯的话呢它都没有来的，当我关灯的时候它就过来咬我的手啊、滴滴答答那种东西的。又或者是在我吃饭的时候，因为脚下呢都是比较暗的嘛，它就是攻击我的脚而已。 确定不是因为你的味道吗？ 什么味道？它是 蚊子不是苍蝇呢、 他们喜欢躲在阴暗处的意思。 对，就是视力特别特别好的，我一关灯它就来，我一开灯哎它不见了，消失掉了，我要找它出来都找不到。 但也可能像 C 的选项啊，因为灯光本身的有辐射会影响到它们飞行，所以它们才不飞出来啊。 可能它们不懂辐射是什么吗？它们是昆 虫吗？我觉得不懂辐射的是你。 我懂了， 不是蚊子， 辐射是会影响到人类的。 你该检讨你自己吧。 我懂，它会影响我们器官的功能的。I know that， 或者会脱发的。 没有辐射要看强弱，亲爱的，不是每个辐射都会影响器官。我这边讲的是蚊，它的这个辐射也会影响蚊子，不是影响人类。 哦，可能的话，这个蚊子知道辐射，它知道经过的话，它就会影响它的那个吸血的那个针。啊，它插不进去，它的针变得软软这样子了，不再硬硬的，吸不到血了。 所以呢，所以嘞，所以它就不要再有灯光出来吗？ 不要，我是 A 啦。黑暗环境下， 你 C 根本就在乱解释一通，根本没有逻辑。 黑暗环境下视觉比较好。 OK 啦，我们后来听听看，其他听众朋友有没有更加厉害的解释呗 ？OK， 首就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苏霍的《Love You More Gradually》啊。苏霍吉隆坡站 Meet Your Superstar 呢，将会举办在5月30号傍晚的5点钟呢，地点会是 Megastar Arena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tickettoyou.com.my。 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慧君。 冷知识。猜猜猜，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我们来猜的是呢跟蚊子有关的冷知识啊。如果你本身是住 landed house 的话，基本上都会被它骚扰，每次关灯半夜的时候就会听到耳边传出声音。到底为什么蚊子特别喜欢在人类关灯过后才出来觅食呢？有三个选项让你来了解它的特性啊。 A， 蚊子呢在黑暗的环境下它的视觉会比较好。 B， 和温度有关。 C， 灯光的辐射会影响蚊子的飞行。 我们来听看子姬啊，你觉得是哪里一个答案哦？ 我猜是 A， 蚊子在黑暗环境下视觉好。不懂，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每次我睡觉关灯暗暗的时候，蚊子才会来咬我。就早上就没有什么事情，中午没有事情，就是晚上我睡觉的时候，蚊子会来咬我。 是啊，他跟我一样都是黑暗环境下视觉好的。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到每一次你穿黑衣还是黑裤的时候呢，他就特别会就是会去到你的身体那里的，就黏住你的，他就不会离开了。 OK， 可是如果在白天的时候你穿黑衣出门，那跟这个蚊子的视力有什么关系呢？还是会被叮咬啊？ 没有啊，因为他 难道蚊子特别喜欢黑色的东西？ Maybe 是他喜欢黑色的东西、 这跟他视力没有关系啊， 就 是他的喜好了耶。 可能他的视力只有黑白世界而已啊、 okay. 所以他看到黑全部东西都是黑色的、如果黑色特别深的话，他就会飞过去那个黑色那里了、比如说像是你的黑裤、黑衣服、黑头发也是。 那为什么在晚上的时候蚊子不要飞去你的衣橱里面，反而要去吸你的血呢？我们人的皮肤又不是黑色，是棕色、黄色的啊！ 那为什么他不要去找我们的衣服呢？ 因为他知道他有去过了，他去过了，他发现衣服里面没有血哦，他就再飞行出来，然后发现哦血在这里，他就叮你咯，他有去巡逻了一下的。 但为什么不要徘徊在我们的头发就好呢？为什么要叮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手脚又没有黑， 因为我们头发很臭，没有洗。 那个是你的个人的卫生关系，不要指责到他身上。 我只知道你很臭，不要。 难道跟 B 没有关系？不考虑 B 吗？ B 的话， 温度哦， 温度有关的。OK， 我们回来听看。 因为你要知道，有时候关灯过，我们会开冷气会比较冷哦。 OK，、那我们听看另外一位听众到底他有没有选择 B 这个答案吧。回来我们听听看吧。手就 Go Share Be On Trend，Go Share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王赫野的《从前那个女孩》。 Go Share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 Share 猜猜猜 ，Go Share 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跟蚊子有关的冷知识啊。大家很常会发现到呢，蚊子特别喜欢在我们关灯要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半夜呢才来袭击我们的，在我们耳边发出嗡嗡声嘛。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蚊子的特性哈，为啥蚊子一关灯过后就会飞出来呢？ A， 蚊子在黑暗的环境下它的视觉比较好。 B， 和温度有关系。 C， 灯光发出的辐射呢会阻碍蚊子的飞行。 我们来听看 Andy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答案是 A， 因为 A 哦是我觉得它在黑暗的环境下视觉比较好啦。例如好像我觉得它开灯哦，因为白天开灯就人家会看到蚊子比较容易出来嘛，所以它比较会那种好像容易被拍死那种，所以我觉得蚊子在晚上出来是比较什么的。 可是你这个解释是跟人类的视觉有关了哦、 跟他的天敌的视觉有关啊。嗯，因为在白天之下，他的天敌看到他才会去拍他。 对， 可是我们今天讲的是蚊子本身他在黑暗环境下的视觉。哦， OK， 那其实不排除 B 这个答案 呢。 我突然想到， 为什么呢？延伸看看蚊度可以怎么 延伸？ 延伸 看看，因为就是蚊子会容易比较容易生产那个卵啊，都是在可能比较多树的地方嘛。然后树的地方就 还有水， 温度会比较高的是，他们生产这个啄啄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一点，可能真的是跟温度有关的。你看啊，森林里面啊，真的是啊，很多蚊子的。 OK， 你就解释了蚊子会在水面或者是温度偏高的地方产卵。 对。 但你还没有解释为什么蚊子会在晚上的时候出来来叮咬我们。 晚上的时候。 为什么呢？ 可能跟温度。 它不可能在我们身上产卵啊，是来吸血的啊。对啊。 哦，温度。 怎样又跟温度有关呢？ 因为温度高的话呢，就是让它产卵的原因；温度低的话呢，就是它去吸血的原因。 所以是指我们人体温度低吗？ 温度低，所以它就来吸我们的血。 多低呢？ 多低？比如说我的冷气大概开了20度这样子，20到19度，很冷一下的。就不可以太低。 然后我们人的温度也是20度左右吗？ 差不多左右，是。 哇，你真的很无知耶！ 我 生气要跟你聊天。 不是，我们温度37度好不好？人类正常的 温度。对啊，我们是恒温动物。那我刚问你，我们调20度的时候，人体是不是20度？你跟我讲是啊，是啊，差不多，差不多。 冷气吹到就是20度了咯。 对啊，所以我们人总是保持在30多度啊，那跟我们人的温度没有关系啊。 有啊， 我们并没有因为冷气变冷，我们的温度降低，并没有这件事情啊。 有降低一点点嘛，所以变冷了之 后。我们的人的体温是恒温不会变，只是我们感受到的外面的氛围的温度会变而已。 因为我们就是感受到那个蚊子就知道了，它就来叮你咯。 啊，你看开始越来越骗了，乱掰了。 你感受到了吗？ 很生气哦，你跟你聊天。好好好，不用紧，慢慢教你。回来给你知道这个冷知识的正解。 守住 GoShen Be On Trend， GoShen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80s 的 Eyes on My Teeth。2025 K-pop Masters 呢将会举办在5月31号下午的5:30呢，地点会是 MIECC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eTix.my。 GoShen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给你正确的答案喽。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猜跟蚊子有关的冷知识啊，大家都不喜欢蚊子在半夜叮咬嘛。那我们来研究一下，为什么它特别喜欢在你关灯过后，哎，感觉它才会出来觅食来叮咬你呢？真的跟它的特性是有关的哟。A 呢，是因为蚊子在黑暗的环境下视觉会比较好。B 的话呢，跟温度有关。C 的话呢，灯光的辐射呢就会影响蚊子的飞行，所以它不喜欢在开灯的时候出来。 我们听看最后一位听众啊，该用你觉得是哪里一个答案哦？ 还是 B 吧，和温度有关嘛，因为蚊子比较喜欢那种好像比较凉一点的地方出现比较多了，所以应该是 B 吧。 啊，今天大部分的听众呢都是选择 A 的，而小部分的听众呢选择 B， 而没有人选择 C 咧。我的话，我决定是跟黑暗环境下视觉会比较好了 A 啦。 就大部分人选择的 A 嘛，对不对？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不要跟温度有关吗？ 温度啊。温度的话不要了，我觉得它跟温度没有关系的。 真聪明啊，恭喜 YY 一还有听众朋友今天再一次答错了，就是 B 温度。我劝你那么多次了。OK， 其实蚊子它叮咬人啊，并不是完全的靠它的视觉来锁定目标的。 Okay. 就其实它今天叮你，不是看啊有人有人有人我去叮。No， 根据蚊子的生物的特性呢，它其实是靠室内的温度、 哦、 二氧化碳的浓度、 哦、 还有气味。这三个元素来让自己导航的，而我们人体呢自身本身会散发出高热量嘛，会导致周边的温度上升，再加上我们呼吸也会产生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这些因素呢就可以让蚊子不需要靠视力也可以来锁定我们，就好像你讲的，如果他喜欢黑色的东西，那他可以去围在那个衣服就好了，为什么他会锁定人类呢？所以我们有二氧化碳，我们有温度， 是 啊，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他的导航， 因为黑色也是吸热嘛，所以他就感觉到了热了， 对， 走过去你那里了， 也是有关系的。那为什么灯光一开，最后好像没有看到蚊子就不见到完了？所以你要知道，灯光也会干嘛？ 也会发热。 Very good， 它也会散发热量，所以蚊子在短时间它就会懵了，它就哎这边有热量，那边有热量，所以会影响到它的导航，它就会不知所措，它就会躲起来了，这样子的概念。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原因啊，我学会了。 所以确实这也是因为我们在黑暗中也比较容易被叮咬，像你讲的，就好像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桌底不是比较阴暗吗？ 对， 就蚊子会在那边飞来飞去，因为它喜欢在这个阴暗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然后感受我们的那个体温来叮咬我们。 哦，难怪了，而且森林也是很多那个蚊子的。 对。 原来是这样的原因啊！大家学起来吧，手就过去 Beyond。